这是赤福燕说的儿子，今年21岁，小伙子胯下马掌中使一条燕尾神枪。他有点纳闷，这么多军队在这守着，怎么能容他们闯进来呢？听说有个小伙子不含糊，都神了，人也快马也快，这能没捡这大的都没边了。赤福燕凯打算会一会他，他催战马脱宝枪，转过炮台，正好遇上天在彪，两个人马马对头，他上一眼下一眼看看，都变不出模样来了，全是血了。呆，前面来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某家田在彪，休走，看枪。田在彪都杀红眼了，没工夫跟他讲话，唰的一枪就到了。赤福燕凯用宝枪往北招架，二马盘桓在山下站在一处，打了20几个回合，田在彪一看，这小子这条燕尾神枪可够厉害的，比刚才那几个强的多的多，现在力量也用的差不多了，如果再耗费时间，恐怕敌不住人家，干脆就败中取胜。再看他虚晃一枪，拨马跳出圈外。赤福燕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拖枪在后头就追。南蛮田在彪，你跑不了了！马跟飞一样，眨眼间到了田在彪的马后。手托宝枪刚要扎，没想到田在彪探囊取物，拽出电光飞锤，一回手对准赤福燕凯，哗，一道寒光就到了。赤福燕凯一拨着脑袋，哎，什么玩意儿，什么玩意儿，到跟前了。他一看躲不开了，怎么办，身子往后一挺，把脑袋躲开，把身子给了电光锤了，这一下正砸到护心镜上头。因为那个胸前这护心镜啊，还真有作用，保护心脏。啪，把白铜的护心镜砸得都七裂八歪的。赤福燕凯大叫一声，从马屁股后头摔下去了，把掌中的燕尾神枪也扔了，在地下一咕噜声起来，觉得头重脚轻，心口发热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一口鲜血喷在地下。田在彪有心回来把他扎死，援兵援将往上一闯，没有办到。田在彪一想，没工夫在这跟你扯，我过山是真的，是飞马越过天荡山。安下猿人咱且不提，田在彪是边打边走，最后终于闯出层层的卡哨，就来到柳河川。这柳河川两山对峙，当间是个山口，里边是常玉春管辖的地方，外边是援兵。他刚闯在里头，遇上民营的卡子了。现在民兵困了，里无粮台，外无救兵，已经断顿好几天了。当兵的吃草、吃马肉维持活着，也挖了无数的战壕。正好守这卡子的是民营的大将火德真君罗翔，这罗翔胯下马掌中五谷烈烟苗，躲到土围子的后头，是定睛瞧看。 听众朋友，